喂，大家好，今晚咧又翻到我哋嘅历史系咁话啦。咁咧今集咧我哋讲咧就系皇帝咧就系或者以前古代究竟玩啲乜啦。同我哋讲嘅咧照旧有五个嘉宾，大部分咧都系原班人马，咁啊包括咧就系嘉齐啦、阿乐言啦、小武啦，同埋我哋今日新嘅嘉宾主持。为你嘅， 大家好 ，欢迎。大家知道你今晚咧就讲玩乜啦？咁但系咧，因为呢个时代咧，互联网科技昌明，任何嘅嘢咧，我哋已经好快听到消息。自从我哋一出街就咧，收到咧成千上万嘅点击率，其实系点击率嚟嘅啫。不过真系有意见咧，都好多嘅。咁其中有一个，其实两大意见，第一个意见咧就系问嘉齐嚟嘅，系啊，佢咧就话咧问我哋，咁因为上一集咧讲到边个皇帝其实系最打得。啊！大家就早想知，喂，真系最打得嘅系边个？你有冇啲咩谂法咧？其实 嗱，其实我心里边都有个第一名啊！我第一名咧，真系可能武功盖世嘅咧，系明太祖朱元璋。 哦，吓点解朱元璋咧好多？ 因为佢其实佢系由郭子兴个亲兵打起咁、所以系即系喺沙场里边冒住矢石噶吓，咁样打出嚟。咁而咧，佢真系可以使到佢啲手下好信服佢嘅。咁啊，逐级咁样去上吓、去到中高级嘅军官。然后自己去组织个班底，跟住再即系打翻嚟。咁所以即系喺战场上边，佢一定系非常之勇武，非常之大得，并且系喺所有嘅士卒眼中咧，佢系真系有战功。咁如果唔系咧，就攞唔到咁嘅地位。咁另一个可能都系即系非常之好打嘅吓、我哋都觉得可能系头三名嘅。就係、宋太祖啦、我哋上次都講過宋太祖長拳嚇，咁、長拳就唔係一個即係技擊方面好精細嘅武藝，咁但係咧就係我哋訓練咧士兵即係、打仗啊嗰啲刀劍啊拳棒啊等等好重要嘅一個訓練嘅工具啦，咁啊即係所以佢可以發明嘅或者係可以設計一套武藝出嚟，即係我哋假設呢個傳説係真嘅，佢嘅武功咧應該都好犀利，咁並且喺五代嚟講咧嗰啲大兵嘅將領咧必然係好打得嘅。咁咧，唐太宗咧，可能都好有機會係好打得啦。我都話過，即係佢帶領佢嘅阿姨軍嚇，咁啊喺啲敵陣裏面衝鋒陷陣啊咁樣。咁我相信咧，我哋所講呢啲咁嘅打得咧，都係真係喺沙場上面係親歷戰陣嚇、可能跑到最前嘅。咁啊，同可能嚇、可能啲武功打到好花俏啊嗰種，即係可能個人與個人之間嘅對打應該有啲唔同。咁如果係按頭先我哋講嘅標準咧，佢能夠帶兵殺敵、打贏戰爭，咁呢啲應該都係武藝高強嘅人士啦。 OK， 所以咧喺呢個即係嘉齊嘅人肉兵器榜嘅頭三位咧，就係分別咧就係朱元璋啦、李世民、鄧志康人。 啊，仲有個老友啊，可能阿小毛都會認識佢啊，就係阿纣王啊嘛。 就王啦， 就王啦， 系啊，赤手空拳咁將嗰啲金屬嘢咬攣喎， 力能格鬥啊嘛，我哋話 格鬥喎，係啊，格鬥喎，係啊，真係可以打到 猛獸、 野獸喎，係啊，成個武重咁啊，打到肯定好打啦， 我傳説啦，呢啲傳説， 起碼即係起碼唔打得都夠力先啦，係啊，徒手撕開唔少嘢啊， 咁啊，我哋古時睇嘅所謂好打嗰人其實係大大份啊，肥肥地啊咁樣，即係唔好似我哋而家想象中 冇力 值啊，即係有六嚿腹肌咁樣，反而好大，好似董卓。嗰啲咁樣肚滿腸肥咁樣就 咧，嗰啲門神嗰啲畫嗰啲武將係點啊？肚得好大噶嘛， 大係嘛，咁先叫好大。 好啦，嚟啦，講到呢度咧， 係第二個問題啦， 即承接到第二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嗰個即係實在太過全男班班底啊，太多男人啦，全陽光非常之即係所謂嘅 muscle 會有 啊，同埋咧即係 猛啊嘛，我哋 性質不正確係嘛？ 唔係，同埋有女仔喺度， 因為我哋慎選緊啲美女， 係 啊，跟住嚟出場㗎啦， 就快嚟啦，係 咪 㗎？係咪真係有？ 真 係 要請噶嘛？ 真 係 有， 咁有美女梗係有我哋 嘢啊！咁同埋咧，好似話嘉齊會承諾咧，會講多啲女人 嚇。唔係，我上一次你同我提，即係我哋提過點樣去招呼啲功臣啊嘛。咁啊，可能即係俾啲權力佢，俾啲禮物佢，俾啲錢 俾美女佢咯。 係俾美女嘅，即係企喺歷史上都有嘅，好出名嘅就係阿陶朱公啦，阿范蠡啦，係咪啊？佢幫阿越王勾踐就打敗呢個吳王之後。佢所要嘅獎賞，或者佢要得嘅係咩呢？就帶住西施 走咯， 遠走江湖嚇、即係自己當然佢之後再成為巨富啊，喺北方啲嘅齊國又有另一番工業咁啊，另一件事啦。咁啊，但係最低限度咧，嗰啲即係功臣其實可以用種種方法打發佢哋走，就並唔係一定咧就要用血腥暴力嘅方法嘅。即係最出名嘅就係阿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啦，大家飲啖酒， 哎呀，我醉咗啦，俾我，不如我都。系 风风花雪月啊，咁玩游戏，咁人嚟去解决个问题咧，几好啊！ 都 即係都要講下，即係杯酒釋兵權大家都認為一次漸進嘅過程啊。即係實質上就應該冇一次咁戲劇性嘅。不過大抵咧都係摸下酒杯底和平地解除兵權咧，就的確係事實嚟嘅。 呢個 的確係事實。不過就即係未必會一次咁戲劇性。咁中當然後來啲人咧去處理 啦。各種嘅書寫啦，或者評價。 大家其實知咧，依段時間咧就係考公開試嘅日子。你新生學子咧，依個時候咧就最艱苦嘅時候。 最辛苦。 最慘嘅聽講咧，就應該咧就係考完中英數嘅最艱苦咧就過去，咁但係仲有啲艱苦嘅未到來，中間嘅咁嘅日子嚟嘅。我哋今日咁樣講講話玩啲乜， 好殘忍啊！ 好有啲殘忍， 直頭殘忍。 咁係咪要？我哋一定要超殘忍到 不仁啊！好不仁， 進行到底 係啊！ 唔係，但係玩都同考試都可以有關嘅。 喂，點解咁講咧？玩可以點樣玩出考試來咧？你 係咪 冇科舉咁就係啦？ 唔係咯，你諗啊，舉嘢緊係 考冇科舉，舉石舉鐵。譬如好似會考馬球啦，朝鮮嘅時候考馬科舉，冇科舉考馬球，馬球就係玩咯，基本上係一種玩嘅遊戲啦。 咁啊，好多酒令入邊，六藝啦， 係啦， 係啦， 六藝都係啦， 六藝係一個佢哋成個。儒家思想裏面好核心，表面上一種玩嘅訓練，咁啊禮樂射御書 數， 咁包括射同埋御，騎下馬車啊，即係學下揸車，咁啊同埋射下箭。你表面睇好似話啊玩得開心，學下競爭，但係背後佢哋諗嘅係咩啊？好簡單，就係希望透過一啲咁樣嘅武術嘅訓練或者一啲體育嘅鍛鍊，令到佢哋喺心靈上得到修養。所以我其實覺得今天考試嘅學生其實同古代嘅人一樣，除咗要識得讀書之外，要玩得夠開心，咁樣通過玩咧，先可以得到更多嘅著數啊，或者 即 係 好 多 好精英嘅學校講係 work hard pay hard， 係啊。 咁但係其實我哋諗翻咧，如果係傳統，無論係中西文化都好，古希臘又好，中國文化都好，其實啲精英係點樣嘅？啲精英都係 all roundedness， 玩 係嘛？即係佢有除咗玩得之外，又讀得，又可能係計得。 好似阿嘉齊咁咯，唔係阿嘉齊咧， 即係孔子講咩玩格，即係孔門嘅六藝，其實就係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啦，射箭、騎馬車嚇，仲有咩咧？仲有計數嚇，咁啊仲有 書法， 唔係啲禮儀嘅進行。 禮儀係好嘅，禮儀。 但係我聽講咧，我哋今日揾阿維尼上嚟咧，就係因為佢係真正嘅 player 嚟。喂，六藝 player 咩 咧？係啊，話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唔 係 講笑。 player 就係真正君子啊嘛，老六藝就係君子，一睇你知你係君子啊。 我而家啦， 係有啲咩咧？即係你話禮樂射御書數咁啊，譬如禮樂。咁啊，以我所知，同玩應該冇乜關係啊，其實係咩嚟嘅咧？ 嗱，其實你即係如果講到個六字咧，其實可以衍生到好多遊戲玩法，即係譬如即係可能大家即係好成日都聽過啦，六博啦，咁啊個六博個六字其實咧又有第二種寫法，有陸地嗰個陸，但係其實都唔重要，但係入面其實好得意嗰樣嘢，點解六咧？好得意，同當時候其實同嗰個軍事就有啲關係，因為我哋講緊六博啦，點講下點樣玩先啦。六博其實就係講緊有六隻棋啦，咁大嘅就叫轟啦，咁另外嗰五隻就叫散，咁其實咧係當時候嗰個兵制，係啦，嗰個兵制其實某程度上係訓練緊。就係話我點樣做啲軍事策略啊，有啲戰略上嘅嘢。咁所以 你講得好啱。嗱，我哋講即係中國人嘅特色係咩特色咧？中國有個特性，但係咧，我哋玩嘅時候咧，都要好似唔係玩緊咁。 實有禮教嘅， 即係大家就係話，我哋好認真地玩嘅時候咧，就要好似好唔認真咁玩緊，係嘛？即係我哋出去嘅時候啊，人哋問你出去做咩啊？我出去練習射箭，係嘛？我今日去樂啊！喂，樂係。即係咩意思？大家知樂咧就係一啲嘅 唱卡拉 OK， 其實係樂舞結合嘅一啲嘅樂曲，其實咧同歷史相關嘅，記載緊咧即係我哋話先王嘅一啲嘅歷史嘅事蹟。咁你諗下啦，即係聽歌睇跳舞，咁就點睇咧？我哋今日嘅定義裏邊咧，都係叫娛樂嚟嘅，係嘛？但係當時咧。即係孔子祭禮咧就好認真地，喂嗱呢啲咧就係咩？呢啲係正，呢啲係六藝。 聽親啲鼓啊音樂就諗起先王之道。 君子必須，你諗下，我哋就算真係踢球波啊，都諗起孔子。 你諗下，我哋比較動態啲喺六藝裏面就係射箭同埋御馬車。 射箭有咩特別咧？ 嗱，射箭咧係咩咧？君子之爭又唔係大家對射，係咩咧？就大家對住個靶咧，然後咧去射佢。咁啊射嘅時候咧，咁啊邊個中得多啲咧？咁邊個就？叫打人牙交戰，大家就服佢。 好啦，咁你馬車係點樣咧？當時嘅戰爭咧係用即係車戰為主啊嘛，啲貴族咧就係即係揸住嘅戰車啦，咁啊中間嗰個係御手啦，咁啊個車左車右，車右攞住支長矛啊，或者攞住支戈咁樣，咁啊車左就射箭就指揮官嗰、那個，咁啊通常咧即係嗰啲高級嘅貴族咧就會喺個佢嘅馬車上邊咧負責射箭射人嗰個嚟，咁所以你嗱馬車要揸得好，咁啊並且你喺馬車上邊射箭要射得準，咁你嗰場戰爭先有機會贏。咁所以你睇下呢啲全部都係戰爭嘅技巧嚟嘅。孔子訓練出嚟呢啲咁嘅精英分子點講啊？喺諸侯國裏面請得過啊嘛。 喂，仲有好似射箭咧，有啲好特別嘅即係規則噶嘛。我哋話嗱，遊戲點誕生啊？嗱，遊戲咧就大家玩嘅啫，遊戲一定有勝負標準。嗱，遊戲有一個確鑿嘅標準行先，咁就證明咗邊啲係成功，邊啲係唔成功，係嘛？所以射箭。亦就係正正就係、是、即係本身係一種軍事嘅訓練，同一時間咧，佢好容易衍生成為各種遊戲嘅本源，就係話你射箭落去，你要射到，譬如話佢嘅要求就係要射穿個靶，露出嗰、那個即係、就是、箭速，即係話咧嗰個箭頭咧露出一個部分，即係露嘅露嘅叫露白色，露一個部分。咁你諗下啦，要做到呢個標準嘅話咧，一定有人做得好，做得唔好，咁自然就可以分到勝負。咁所以你話咧，即係遊戲呢樣嘢咧，喺中國咧就係最初咧就當然係寄生喺其實好認真嘅上面。咁當然啦，大家慢慢咧就會越嚟越咧就覺得咧，哦，其實玩咧都係比較重要啲嘅。 呢個小傳統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後來嘅知識分子啊，或者士大夫，佢哋會覺得，咦，呢種小傳統太受歡迎咯，或者佢哋會覺得，喂。會違反咗我一種禮教上嘅一啲嘅秩序啦，所以好多時候可能去到一啲活動，佢都會加入一啲道德元素啊，加入一啲文字啊，去希望去投射一啲道德情義裏面、 我想問咧，好似話唔係淨係中國興龍係，東亞好多地方都興龍係㗎， 係㗎， 例如基本上啲地方 韓國一樣都會有射禮啦，係、而且好古老嘅時代已經有。佢哋都重視書法啦，係啊，我哋都知道朝鮮時代好多好出色嘅書法家，咁、數學啊呢啲嘢都係佢哋好專職嘅一啲教育嘅門類咯。咁、所以我諗其實以中國一個漢字文化去傳播去東亞嘅時候，伴隨住過去嘅除咗一啲典籍之外，思想亦都寄託咗喺啲藝術入面、甚至乎遊戲入面。咁所以你話譬如投壺呢啲喺朝鮮啊、日本啊都係相當之流行啊。 再一次證明咗一樣好重要嘅。嘅道理咧，就我哋中國人咧玩咧，真係玩得咧非常之認真，亦都即令到我哋呢個節目咧喺玩嘅開頭裏邊咧都有一個咁認真嘅開始。我哋下一節咧就繼續嚟。喂，好，我哋咧就繼續講歷史係咁話啦。喂，嘉齊正話你講到咧就係話。即係考試嘅時候咧，新生學子好辛苦啦。咁我哋話講玩啦，聽講你話玩都係攞嚟考試咯。仲有啲咩例子咧？ 即係我哋今時今日去睇翻明朝、清朝嗰啲科舉制度咧，我哋話考啲八股文啊，要係咁背誦啊，好似好冇出息，好冇發揮嘅空間咁。 會啊！ 但其實咧，明太祖喺初時咧設計科舉考試咧，嗰、那個制度就唔係咁樣，唔係要背誦，唔係要成。佢好著重咧，嗰啲學生係全能。咁就係因為要全能，所以太過難揾到啲精英咧。咁後嚟先逐漸去改到我哋今日認識嗰種科舉咁樣。 例如全能即係點全能？ 嗱，全能咧，譬如佢哋要識騎馬，佢哋要喺戰陣嘅指揮上邊咧係可以發揮到出嚟，即係有 即係一定有策論啦， 係啦，咁啊同埋射箭啦。 射箭、 有一定嘅臂力，咁所以其實文武舉咧嗰啲嘢好似唔係分得好開咁樣。係啊，諗下咁樣嘅精英，咁樣考科舉攞到狀元係不得了。即係唔係淨係讀得書嘅，你仲要係打得嘅，或者係某程度上唔打得都睇得。 同埋都某程度上都隔住咗好多世家大族，你哋嗰啲咁嘅遠赴戰地，你冇可能。 係啊，淨係讀書咁啊冇。係咁所以啊，即係呢啲咁樣，如果係全能嘅。體育又好，玩得又勁嚇，又讀書又掂嘅，嚟到去帶領個社會，咁係另一回事啦。 但聽說咧，呢啲都係好多我哋即香港唔少名校嘅追求。啲名校咧，即係話讀書係必然嘅，即係攞好多嘅 A 係起碼嘅事。最前提咧，係啊， 升 有代溝啊！你話 唔緊要嘅呢啲嚇。 咁啊，最起碼即係嗰啲係最起碼，最緊要咧就玩得。所以咧，好多時體育強校咧都係唔少啲傳統名校啊。O K， 喂，我哋正話，我哋今日咧講玩啊。玩咧有好多特殊嘅一啲嘅即係嘅 terms 嗰啲嘅即字眼，譬如話咧咩武啊、白氣啊、技擊啊，好多各種各樣嗰啲名校。喂，好呢啲字其實我真係唔係好識解，咩叫白氣咧？其實 白氣呢其實是我哋首先白氣呢個字呢就古書去到可能係先秦時期春秋已經有提到啦。 漢代最流行。 係啦漢代主要漢代就因為1971年有個漢墓我哋發現咗有個白氣圖啦。咁白氣圖裏面有啲咩呢咁今天用今天嘅字眼例如馬氣啦。例如可能是一些有人玩體育啦有人唱歌啦 魔術 跳魔術啦跳舞啦咁有啲動物喺隔離左右啦 是 不是馬戲跳舞 馬戲跳舞即係體操啊 係啊體操啊體操咩都有幻術啦 咁啊白戲其實有兩種一種係睇嘅一種係做嘅嗰個人咁我哋要搞清楚啊我哋講緊嘅白戲係講緊睇白戲嘅人啦定係做白戲裏面嗰啲 馬戲班表演者同埋負責觀賞嘅，可能往往會係統治階層啦，或者係啲貴族啦。 咁因為咧，白戲係一個好得意嘅嘢咧，就係其實好多裏面嘅一啲表演方法，或者一啲嘅出現嘅動物，其實好多時候都唔係中國中原本土嘅。例如可能你會有獅子啊，例如可能會有一啲所謂狐獲啦、狐舞啦，或者甚至乎一啲狐乜嘅東西，咁你可能見到漢靈帝都有提過話佢冇嘢做，佢就係鍾意睇下啲狐獲、狐舞之類嘅東西。所以你見到白戲呢個字眼呢就會好多時候同個狐人嗰個 中西交流。 係啦中西交流。咁我諗大家都好明白到就係一個西域嘅事一個張軒同埋班超咁樣開拓咗西域，將中國嘅影響力或者中國同外國之間嘅一個文化互動交流，去展現出嚟嘅一個歷史時代，咁亦都見證住一種我哋點樣中方帶有湖啊，或者湖嘅文化裏面亦都帶有一啲中國嘅元素啊。咁呢樣嘢可能就會同孔子所講一啲君子不器嘅距離有啲遠㗎。咁但係有趣地嘅地方就係咩呢好多時候呢一種嘅白器咧，成為咗管治者、統治者嘅一種招待貴賓啊，或者係一啲外嚟嘅一種獎賞嘅一種嘅作用。咁令到俾人覺得哦，其實我有機會睇白器，其實都係一種成功的象徵或者代表，其實亦都某程度上是儒家的一種思想管治的一個方法。 所以呢就可以咁理解話，即係話嗱，戲咧即係好多你覺得玩意咧，都當時都歸入戲裏面。咁白戲咧即係好多樣嘢嘅統稱啦。咁其實我哋以前啲古人嘅歸類法就係話，將啲雜項啊、啲雜不楞各種各樣嘅東西咧就歸入去。咁而正話即係阿羅賢都講咗啦，好多時咧啲外國嘅，即係你叫藩邦啦，外族嘅一啲嘅嘢傳咗入嚟嘅時候咧，咁佢當然無法歸你，因為佢係新嘅東西嚟，即係新嘅玩意入咗嚟，咁我哋話佢就歸入去做白戲嗰部分。咁然後咧，依一啲嘅東西一定係一啲特殊嘅嘢，因為好少人睇過啦。咁自然咧就成為咗大家咧去展示軟實力嘅方法啦，就係、是、你唔知嘅嘢我知，你冇睇過嘅嘢就我睇過。咁所以都。所以咧就好多時咧就同嗰啲咩珍禽異獸又撈埋一 齊。係啊係啊。 我哋都話喺歷史度成日都見到話邊個又送只獅子過嚟，邊個送只長頸鹿過嚟，又係都可以俾你睇下嗰啲咁嘅嘢。可以咁樣去理解係咪？ 唔係，其實咧，我哋頭先提過嗰啲所謂白戲嘅文化嗰啲元素咧，都係好被動地咧，係嗰啲觀賞者去睇人表演啊。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如果作為娛樂咧，就係我哋係被動咁樣去享受緊人哋嘅表演。咁啊，但係頭先譬如阿樂賢你哋提到咧，好似喺漢代打通咗同外國嘅聯繫之後，好似傳入咗好多即係啲新嘅遊戲嘅元素啊，或者甚至乎可能有啲新嘅盜聞啊、珍禽異獸等等。咁但係咧，其實喺同外國好有關係，或者係已經即係建立比較長期嘅穩定嘅一啲交通網絡之前咧，喺秦朝咧。其實已經有即係比較我哋見到比較完整啲嗰啲白氣嗰啲形象啦。嗱，即係頭先提到啦，孔子就講即係君子不器啦。咁當然嚇你即係做統治者嘅貴族嘅，你就唔會自己去表演嚇。咁呢個肯定係你係睇人表演嘅啫。咁我哋見到啲咩咧？譬如喺新近喺99年咧，就喺秦始皇陵附近啊。咁我除咗兵馬俑之外咧。仲有另一個好重要嘅俑啊，咁啊發掘出嚟就係白氣俑。我見到咧嗰啲即係發掘出嚟嘅戲子咧，佢哋嗰個神情啊，嗰啲完全同兵馬俑嘅氣氛唔同啊。即係佢哋譬如可能裸體嘅，即係或者係起碼上男嘅為主啊，男嘅為主， 男嘅為主， 男嘅都中意咩？嗰啲肌肉啊，嗰啲形象咁樣啊，即係我哋唔好淨係講咩，即係唔係淨係古希臘佢哋先咁中意將人嘅肉體咁樣去攞呈出嚟。 啊，咁原來即係中國喺傳統嘅時候都會咁樣。不過咧，嗰啲戲子佢哋唔係精英階層，佢哋即係你可以想象就係、一般 惡籍啦，或者係 惡籍啦，或者我哋係後世可能係戰民嘅階層。咁、但係我哋譬如見到啲白戲係點樣咧？好多時候都係力量嘅展示啊。或者係啲好特別嘅技藝啊，飛刀啊， 國底 啦， 係啊，係啦，即係後來嘅雙撲啦，所謂 國底雙撲即係咩？國底同雙撲係咪一模一樣嘅嘢？ 國底就即係雙撲，不過雙撲呢個字係魏晉嘅時候先至正式喺史籍入邊見到。喺魏晉以前一直都係用國底呢個 term， 即係用呢個詞彙。但係後來咧，去到元代嘅時候咧，就引入咗摔跤，咁所以摔跤就取代咗雙撲。咁雙撲反而傳咗去日本，變成咗後來日文嘅所謂嘅單 sumo 啦，即係大雙撲，就成為咗日本嘅國技。咁所以其實我哋以前即係啱啱去從事可能體育史嘅研究嘅時候，會有一個錯覺，以為雙撲後來變咗摔角，或者摔跤，但其實摔跤就係摔跤，摔跤係屬於少數民族，即係蒙古同埋滿洲佢哋後來引入嚟嘅。嘅其中一種競技活動。 喂，你作為專業 player 嚟，有冇知道啲咩咯？白戲嘅過癮嘢。 嗱，白戲咧就羅樂言師兄咧就一定係熟啲啦。但我反而對即係頭先角底嗰樣嘢就比較得意，因為角底其實、就是、 個角係咩角？ 係咯，角係咩角咧？即係我幻想就係好似即係捉住人哋隻角，跟住鬥力咁樣，係咪？即係好似鬥牛。 如果根據呢一個西漢劉向嘅別錄入面有講到，其實嗰個角底嘅起源就係蚩尤，同蚩尤有關。因為蚩尤同軒元皇帝打仗嘅時候咧，蚩尤有一個好特製嘅好似頭盔嘅物體，咁樣戴咗上去之後有兩隻角嘅，咁佢就烏低身用個角咁去頂人哋啊。咁所以成個蚩尤嘅軍隊咧，都係用呢一種咁嘅方式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流傳一路經過春秋戰國。陳雷即成為一個神話啦，即係對遠古嘅一個戰鬥嘅模式引入咗民間，成為咗一個其實個當時都唔係叫體育運動，係白戲嘅其中一種，就係叫做角底舞，即係一種舞蹈嘅展現，就好似頭先嘉齊講啦，其實係有啲可能惡籍嘅人啦，或者賤民啦、奴隸啦，表演俾統治階級睇然後再慢慢去到漢代嘅時候，先至振興佢嗰個軍事體育嘅技能，認為係愛嚟俾軍隊。作為軍事嘅鍛鍊體格，好好用。因為你諗下，當兩個人喺度角力嘅時候，其實就係嗰個體力喺度不斷咁鍛鍊， 就係冚啊。 係啊，咁 所以原來蚩尤咧，即係原來真係一睇啊，聽個名都知佢力士型啊，係 啊， 所以佢都係用啲力士嘅方法咧， 鐵甲啊咁樣， 係啦，即係大大隻 啊，猛豬型啊，就係猛豬型武將啊，即係武力一百字力得九嗰啲啊， 咪即係話蚩尤俾人話佢可能啲武器好犀利啊咁樣， 所以睇緊小豪先同埋阿維你講到角底咧，咁啊，我哋成日都會誤會角底同埋摔角噶。咁啊，摔跤嘅，咁啊，我今日就準備咗兩幅圖，咁啊，同 喂有圖有真相 啊，有圖咧有真相啊。 喂，我哋睇睇張圖先啊，喂。哦，喂，哦，喂，喂，點解要 講嘢啊？ 咁咦，好似有幾個女仔沖緊涼啊，係咪？ 運動梗係少啲衫㗎啦， 我哋主要咧可以睇到黃色上衣嗰位女孩子咧玩嘅一個叫。而家我哋成日喺街頭可以見到，不過都見得好少啦。越嚟千秋啦，咁其實千秋咧係一個好中國嘅一個好傳統嘅白戲裏面會經常有馬戲團會有表演嘅一種嚟噶。咁不過去到朝呢個係朝鮮一個好著名嘅風俗畫家。申韵福去畫嘅， 風俗都係 係啊， 典型 咁啊。佢好多申韵福好多作品咧，係會有好多有趣，大家好期望睇到嘅啲畫面嘅。不過我特別想講呢幅圖嘅千秋啦，點解咧？因為千秋對於朝鮮或者甚至乎東亞每一個地方嘅女孩子係好重要嘅，因為係愛嚟睇呢個世界啦，呢個體育嘅活動點樣可以幫助到佢哋了解佢哋嘅周邊嘅環境啦。 點解係咁講咧？ 因為其實都係嗰陣時嘅時代啦，係啊，因為其實申韵福所身處嘅時代都已經係去到十八世紀嘅時代啦，已經係實學興起咗嘅時代。咁實學興起其實最主要就係反動翻。長期朱子學壟斷咗個學術嘅潮流，咁所以嗰陣時朱子學嘅時代，啲女仔都幾慘啊！兩班貴族嘅嗰啲女子，即係文武班官員嘅女子，阿樂言都知道啦。基本上佢哋喺啲真係屋企入邊困住咗，咁所以佢哋咪會試下打千秋咯。好似頭先樂言， 好多人就 睇到出邊 嘅世界， 打高啲就睇清楚， 係啦，可以 睇到外邊世界。 所以其實韓國仲有另一種好流行嘅就係叫翹翹板啦。 係啊。咁我哋做第二幅圖，亦都係嚟自朝鮮嘅。咁我主場啊嘛，梗係我整張朝鮮。 唔緊要啊，有圖睇就得㗎啦。 係啊。 咁我見到哇啲畫 呢個係，哇呢個係金雲舊嘅摔跤圖啊，又係另一幅嘅名作喺朝鮮時代。 特別呢個係阿金雲道所畫嘅，咁同阿新同埋新潤福其實係同一時代啦。咁佢哋其中最有趣嘅地方，你可以見到當中有摔跤嘅一個比賽，你會見到係一個表演嚟嘅。同時間隔離見到一個小朋友喺度收緊錢嘅， 咁而家冇一樣喎。 系啲樣差唔多，咁所以其實摔跤咧、摔角呢樣嘢咧，就同特別係其實今天嘅韓國咧，喺日常生活或者一啲綜藝節目裏面咧，你會見到摔跤作為一種表演嘅工具，其實同舊時古代係一模一樣嘅，只不過佢哋重視嘅係一個蒙古嘅摔跤或者係一個朝鮮化嘅摔跤，可能佢哋嘅考慮係一個。因為風土化影響啦，亦都比較接近蒙古人嘅生活習慣啦，咁就結果佢哋就唔係反而接受一個雙撲嘅。 想要手 棋，明白啦。喂，咁即係咧，我哋可以咁樣理解嘅，即係白戲咧，其實咧都係同一種表演性質好強嘅一種玩意。 冇錯， 我哋下一節繼續講。不過你又翻嚟咧，歷史係咁話嗱，真話上節咧，阿嘉祥都講到，即係話白戲好多時咧就係先秦就已經開始啦。其實咧，白戲仲有個古仔咧，點邊邊咧都可以叫做同白戲相關。咁咧就係咧就係乾將莫邪諸劍嘅故事啊。咁啊，即係傳說咧就話，即係乾將莫邪諸咗兩把寶劍啊。咁啊，楚王就攞咗去，咁咧就楚王就得嗰一把啫，攞咗把武劍，即係叫雌雄相劍，就攞咗把武劍。咁啊，個弓劍咧就俾即係乾將就留低咗，因為咧佢知道咧楚王一陣咧就鋸佢性命。咁然後咧，依個咁嘅基礎嘅故仔咧，後來咧就俾魯迅咧稍稍就改寫咗。咁佢改寫嘅關鍵係乜嘢咧？就係咧中間咧就係即係最出名咧就係佢個仔叫眉間尺啦。眉間尺咧關鍵咧就係獻頭嘅故事，就係話佢就將仲把即係佢嗰把劍咧就自刎，同即俾一個頭佢。同埋俾咗把劍佢，俾咗邊個咧？就係所謂燕之傲。咁燕之傲咧就係一個瘋瘋癲癲嘅，因為唱歌跳舞周圍行。咁咧就話去表演俾楚王睇，楚王咧就當時悶極，咁咧就接受佢表演。咁就喺咧就有一個大嘅鍋嘅沸水之下咧，就表演一個人頭舞嘅故事。嗰個舞咧就正跳舞，咁然後咧就佢個頭咧就跳得好犀利。咁楚王見到好開心，最後咧就沉咗落底冇咗喎。咁楚王就喂佢做乜嘢啊？咁燕之傲就同佢講話要行埋去嗰個。即係大鍋邊度先睇到？喺依個時候咧，就剁咗楚王嘅頭落去，然後咧就兩個頭，即係眉間尺個仔個頭咧，同楚王頭打交。楚王贏喎，咬到啊眉間尺差唔多死咁滯，都其實都死咗噶啦。咁然後咧，死人頭死剩個頭。咁咧依個時候咧就係燕之傲咧再自刎個頭落去。三個頭喺個頂，就大頂入邊咧，就 互咬先， 互咬。最尾咧就即係三個頭咧就無法辨別咁咧，最尾就全部咧就消滅咗。 好血腥！ 咁咧依段咧都係多少有記載，即係楚嘅史書有記載。最尾咧就係三個頭合撞，無法分辨咧係邊個。咁依個咧就即係魯迅改編嗰段嗰部分咧嘅正正就係白戲嗰部。咁所以佢即係魯迅多少對古小説好熟悉啦，佢所以寫古小説歐神。咁依啲嘢都見到咧，即係白戲咧點樣影響到文學同歷史之間嘅創作。 阿魯迅嗰啲改故事啊，仲有阿魯班同埋阿邊個啊，同阿 一大堆啊， 係一大堆人咧喺度捉棋啊，同墨子啊，阿墨子喺度捉棋，係即係喺度捉，所以即係呢啲係變咗咩？ 射箭都有㗎，後羿射到周圍啲動物冇曬，結果要射雀仔，都係啲有趣 嘢。所以即係頭先我哋睇講白戲咧，就係我哋好被動地去。 睇 嗰啲表演啦，咁但係即係可能講到捉棋，講到點樣啊，墨子同埋啊魯迅 都要參與啦， 係自己參與啦。咁我哋中國人唔係淨係睇人玩，然後喺度取樂咁簡單，自己都可以玩埋一份嘅。咁有啲咩我哋係中國人自己可能係投入去玩嘅嘢？ 其實有好多嘅，咁其中有一種咧就係投壺。咁大家都知道，可能即係大家飲到醉醺醺嘅時候就揾啲嘢嚟玩。其實最初本身投壺係一種即係宴會上嘅一種禮儀，即係大家可能當係娛下賓啊咁，當係有啲互動下，唔好淨係食飯飲酒咁撳門。咁 不如整幾張圖等大家望一望，知道下咩叫投壺先啦，好 冇錯，即係投壺咧，即係最初都開始同我哋上一節講到咧嗰啲嘅射箭有關係嘅。係 啊， 即係箭禮咧就係即係大家去迎賓咧，迎正式宴會嘅時候就係射箭啦，再行一個箭禮先。咁但係喂。正常人家有幾可咧，就行到箭禮啊！喂，有圖啦，咁啊冇辦法射箭嘅時候咧，就投壺咧就代表都係一種禮儀啦。 喂， 睇下幅圖睇下， 大家見到咧嗰幅圖入面咧有個壺啦，咁咧 個壺入面咧，唔單止係一個壺入面，其實仲有啲嘢嘅，就係、是、有啲紅豆喺入面。點解咧？就係、是、因為最當初咧係用一啲嘅木嘅箭嘅，咁、咧就掉落去嘅時候咧，就一定可以插中嗰個紅豆，咁就唔會彈翻出嚟。但係之後咧、就開始即係人哋就會覺得啊，好似有啲變化會好啲喎，就唔要啲紅豆，而嗰支箭咧由木變咗竹，咁就掉落去嘅時候咧。可能會彈翻 出嚟， 係啦，咁所以其實增加咗個樂趣，即係唔單止係話眼界要準， 會失手 嘅，係啦，係會，即係你眼界準，但係力度唔夠咧，都係唔得。 你中國人古古畫畫啦，咁樣跌翻出嚟，你咪飲多杯咯，酒令嚟啊嘛， 頭先我哋都掉公仔都好接近，係 啊， 明星裝， 係啊， 同你掉公仔，即係掉中咗有公仔。喂，咁如果掉中咗就彈翻出嚟，咁計唔計有公仔？我玩咧要計喎。 你諗下，都唔計好咁樣好辛苦喎。你飲到大大地咁樣走埋嚟，咁已經唔中㗎啦。咁樣中咗又彈翻出嚟，跟住又再飲個惡性循環嚟㗎嘛。 呢啲係咪淨係男仔玩㗎？我頭先見到又係阿明孫中，有冇女仔玩嘅？ 有女仔玩嘅， 有女仔玩嘅，有女仔玩嘅。 有冇圖睇下？好似 有圖睇，同埋有一樣好得意嘅嗰樣嘢咧，就係咧頭先可能睇翻頭先嗰張圖咧，明孫中係坐喺度。 喂，有啦， 所以大家都 再次證明我節目嘅男女平等，所以女都 女子投壺啦， 呢個係喺屋企玩嘅， 屋企裏邊啦，唔係拋頭露面嘅都係。 咁投壺，咁女仔同男仔玩會唔會概念上有唔同嘅咧？ 其實概念上咧，基本上就大致上係分尊卑嘅，即係可能長輩啲嘅嗰啲咧係可以有得坐喺度，咁如果唔係即係可能係後生啲，好似我呢啲咧就要企喺度。咁但係個分別喺邊度？即係好似小毛老師咁講，飲大咗兩杯已經好難掉。咁所以其實坐喺度咧眼界係會準啲，但係企喺度嘅時候，因為你可能即係受到酒精嘅影響咧，係啦，就搖搖晃晃，搖搖晃晃。咁其實你掉嗰下都係搖住，咁變相即係某程度上係。讓長輩咧係開心 的，但都未必嘅啦。純粹遊戲嘅角度，其實咧高啲掉應該容易啲 嘅。其實咧，如果講到投壺咧，即大家有一位人物真係要記得佢，就係、是、北宋嘅時候嘅司馬光。司馬光寫《資治通鑑》嗰位啦。咁但係即係呢位仁兄，原來好多玩嘅嘢都有佢份嘅。譬如喺投壺裏面咧，我哋嗱今日咧，點樣知道佢同投壺有關呢？就係、是、好多明朝啊。流落嚟嗰啲所謂日用類書嘅，就係俾普通老百姓我哋做參考嘅，可能係而家啲通勝啊嗰啲咁嘅嘢嘅即係祖本啦。咁咧佢裏邊咧就有司馬溫公啊、司馬光啦，佢點樣即係教人去投壺？咁有好多唔同嘅姿勢嘅，咁大部分都坐喺度啦。即係有啲投壺嘅姿勢係點樣咧？即係投到可能係個壺係打側嘅，咁然後你就即係點樣去投啦？咁並且可能有啲係背住嘅。 系 啊，咁种唔同嘅方式， 听闻咗有啲背住掉百发百中啊，同一时间掉三至三嗰啲中三， 即系唔系普通人嚟啊， 好劲嗰啲啊， 同埋你谂下系坐喺度嘅，其实你系瞄得准啲，但系个距离啊，即系等等。 系啊，司马光写嗰个叫做《投壶新格》，即系投壶嘅新嘅格式。 系 咁呢篇个小篇章后来传咗去朝鲜，跟住啲韩国嗰两班贵族当系宝咁样。跟住仲附咗好多禮嘅嘢落去， 咁即係有攻略嘅，當然 係啦，即係會仲會有一啲禮教嘅修養喺埋入邊。咁所以其實頭先我哋睇嗰啲圖咧，嗰只壺咧都大有文章。即係明代以前嘅其實投壺嘅壺咧，好多時只係一個壺嚟嘅，真係，即係好似雅典娜個壺咁樣一個壺咁樣擺喺度。但係明代嘅壺咧會有耳仔，咁譬如話三支箭中曬耳仔咧叫貫耳，呢個係司馬光佢講嘅。咁可能高分啲喎，因為嗰、個耳仔個窿細啲。 所以睇第二幅圖係清朝嘅， 係啦，所以你就見到已經好成熟，已經好成熟啊！成個遊戲。 唔係，其實原來嗰個鐘咧，小馬講其實都有解釋過，因為咧佢喺度研究緊嘅嗰樣嘢就係、是，即係佢哋覺得咧，即、就、係、是、司馬光覺得啊，佢啲人成日食話投壺咧，冇咗嗰種道德標準，所以佢就認為咧，嗰啲冠耳嗰個目的咧就係攞翻嗰個鐘啊。嗰、那個鐘其實係解中正咁解，即係解中庸啲。其實所以其實 鐘啊嘛， 係啦，鐘 鐘 係啦。咁所以其實 佢鐘 係啦。咁所以其實點解要有冠耳呢個咁嘅格式咧？入面都係大有文章。 所以中國人玩咧、玩到咁樣喎。 唔係，同埋好好玩㗎。阿司馬光咧，佢啲唔即係嗰啲日用類書上面點寫咧？阿司馬光佢即係描述唔同嘅玩嘅姿勢咧。譬如咧有個及地登科勢，即係兩個人對住坐，然後掉咧及地登科，做啲咩啊？仲有咧，可能係擺高個壺，係即係你打側咁樣射埋去咧，就叫擊門嚇，圓門射擊勢。 哇！即係呢本就係司馬光篇。 嘅。 唔係佢佢係引咗其中司馬光嗰啲嘢啦，仲有其他嗰啲好得意嘅內容。呢本就係《妙感萬寶全書》啊，即係其中一部晚明嘅嗰啲喺建陽啊、福建嘅地方咧，佢編印出嚟嘅嗰啲俾百姓睇嗰啲書，咁好得意嘅。咁裏邊咧有個所謂八寶門啊，八寶門啊將啲旗袍啊、投壺嘅袍啊，咁啊仲有香爐啊。踢球啊， 速谷跑， 速谷系啊，嗰啲喺晒里边。 喂喂，我哋我哋讲咁耐，除咗投壶之外，喂，呢啲咁嘅博弈仗有啲咩玩咧？ 麻雀咯， 打麻雀啦， 麻麻吊啦。 打麻雀咧，我谂可能有好多人误会咧，麻吊就系完全等于麻将嘅， 都有啲分别， 系有啲分别嘅。咁啊，最初可能唔系一啲硬卜卜咁样，好似打落去。哼哼聲嗰種係可能係紙牌啦，所以有時候會叫葉子啦，因為佢所謂個紙牌啦。不過有趣嘅地方就係咧，同頭先講司馬光講頭一樣咧，麻雀咧係一個經歷過道德化同埋正統化嘅一個好有趣嘅故事嚟嘅。因為咧喺晚明又好啦，係好中意打麻雀嘅，我懷疑。其中一個大家都好熟悉嘅馮夢龍咧，其實係麻雀高手嚟嘅。 三元啦， 係啊，咁佢自己暗地裏。自己寫咗本點樣打麻雀嘅，咁但係咧有趣嘅地方就係無論晚明定晚清咧，都會去詛咒麻雀咧，就係亡國之氣，就覺得咧打麻雀令到啲人咧喪失咗啲禮智啊，喪失禮儀啊，就令到佢係哇亡國嘅一種最關鍵嘅一個原因。 喂，你咁講我又醒起喎，真係喎，梁啟超講喎，佢話唯有打牌先可以忘記讀書。唯有讀書先可以忘記打牌喎， 其實咧，胡適都有講咧，晚年嘅時候咧，佢因為咧佢太太好中意打牌，曾經都認為咧，即係話點解佢寫所有嘅書咧都得上半部冇下半部咧？原因就係 中國哲學史， 原因就係佢老婆捉咗佢打牌，真嘅。因為當時即係後來都考述歷史有個部分都有講，佢嗱可惜就係佢即係。非常政治不正確，即係因為太太內咗佢，搞到佢。 哇！又賴老婆， 中國損失，中國一大 係啊！佢唔打下牌，可能個思想都冇咁清晰啦。 咪係咯， 所以胡適呢個 中老退化啦， 係咯。 所以胡適呢個故事咧，令我諗起啊，台灣中研院個教授陳希遠前幾年寫過篇文章，去講就係講打麻雀嘅歷史嘅大傳統同小傳統嘅故事，其實就係正正係講緊，喂，原來。好多人會覺得打麻雀會令到人哋喪家敗國啊，破產都要打麻雀。但係另一方面咧，有啲士大夫就會覺得，你會見到有時候有啲打麻雀咧會同軍事啦，晚清有好多好出名講軍事嘅民國都有嘅，啲牌嘅中法八就變咗政治行政立法等等嗰啲。咁其實好有趣嘅就係原來咧有啲士大夫或者衛道之士，佢哋覺得咧其實。我哋打麻雀，既然我控制唔到、改變唔到人哋打麻雀，佢已經破壞咗我原來嘅嗰種禮教秩序，咁不如我加我嘅一啲想法落去。所以有懷疑啦，不過未肯定嘅，就係、是、其實有篇文章叫做《麻雀哲學》，其實係阿傅斯年寫嘅，不過係啊萬真，但係咧又查緊係咪啦，冇人知道。咁其實一種嘅儒家或者一啲在政士大夫，往往都會覺得呢啲小傳統統，我哋已經改變唔到佢啦，我唯有加落去咯。所以我哋突然之間近呢幾年就會話哦，麻雀是國技啊，麻雀係國粹啊，其實都係一種係啊國牌啊。咁當然呢個國牌都同胡適嘅年代有關係嘅。據說咧，成個美國咧係有好多麻雀大會啊、麻雀聯盟啊，好多人。諗起中國人就諗起佢哋屋企副麻雀，就 美國西岸舊金山嘅地方好多人打牌。 係啊，所以就變咗去到20世紀、21世紀，麻雀成為咗我哋中國嘅一個代名詞啦。 喂，淨係過年啦，邊個我哋唔打麻雀㗎？ 初一打到初七 得唔？唔係我哋翻學嘅時候都係打麻雀。 點知你淨係不孝啊？ 唔係，起碼打麻雀有四個人可以一齊娛樂啊。係 啊， 即係但係不過麻雀可能最大俾人詬病嘅地方係。加入咗賭博嘅成分，即係賭親可能啊，中國人就有啲麻煩。 所以話你即係博弈咧，本來就係棋同牌，本來就好好嘅。咁但係如果真去到賭博咧，賭錢咧就係另外一回事。咁我哋咧依一個話題，你一間再講落去。喂，我哋繼續講歷史係咁話。喂，正話咧，我哋講到咧好多關於牌啊、棋嘅話題啦。咁嗰啲好多係即係稍後嘅一啲嘅東西，即係一啲嘅玩意。喂，正話你講到咧提過正話咧，就係有所謂六博，應該係好早嘅一樣嘢。六博其實係咩嚟？ 六博好似頭先咁樣講，其實就係講緊 講咗咩係六博先啦，即係六博其實就係、是、一個遊戲，咁有六隻棋啦，咁、六隻棋咁好似頭先咁講，大嘅有個將領就叫 Hill 啦，咁細嘅五個就叫散，咁其實係頭先好似咁樣講係一個軍事戰國時期嘅一個軍事兵制嚟，因為嗰陣時嘅戰國軍事兵制咧，其實就係、是。六個人啦，咁五個人就係、是、卒仔，咁有一個就係五將，咁入面其實點樣玩呢？其實最當初咧就係講緊我哋要有六支柱啦，即係其實就係筷子，咁樣咧我哋就好似搖式，好似擲骰仔咁就搖啦，咁就搖睇下我哋會有幾多支柱咁。跌咗出嚟，咁我哋就可以行幾多步。咁其實就係、是有一個係啦，有大富翁咁樣一個棋盤啦。咁咧就啲棋咧就喺外面咁行入裡面，咁就係食對方嘅棋。 哦、喂，咪先聽落咧，最初以為係象棋，越聽咧就以為係大富翁，最後發覺原來係飛行棋嚟。 係其實當中 棋飛行棋嗰啲嘛， 飛行棋食對方咪係咯，三次六番大六咁啊。 冇錯，但係佢同象棋有一個好。天淵之別就係佢有好多偶然性，因為你叫擲骰啊嘛，即係你好似擲骰，其實我哋唔知道有幾多可能我今次淨係行三步，可能對方行六步，其實個中間個微妙之處就係可能就係個三步就輸咗，咁所以之後咧慢慢演變落嚟就開始變成一種賭博，就係啲人開始落注就係話，譬如可能今次我會落佢有淨係熬到三注咁樣出嚟。咁所以就慢慢變成咗賭博，而唔係即係 佢嗰個延伸咧，都好其實都好自然嘅啦。最初咧就係一種純技術嘅較量啦，即係話你有技術有運氣嘅成分，本來好好嘅。咁但係咧，如果嗰個玩意一去到普及嘅階段咧，你就會發覺咧，技術好嘅人咧就唔會同技術差嘅一齊玩，即係技術差都係咁輸，點會同你繼續玩？ 同埋嗰種玩法唔同。 所以咧，即係所謂嗰個嘅隨機性，即係話正話嗰種好似擲骰仔嘅鬥大嗰種模式咧，就會好容易受所有人嘅歡迎。而只要佢係有即係隨機咧，賭博。系啦，賭博咧就自然咧就誕生。喂，不過咧依個所謂嘅六博咧都有啲歷史嘅故事嘅，相即係大家都可能都有聽過咧，就係、是、所謂有文景之治啦，因為文帝景帝係出名嘅一個名兩個明君，一個休養生息。咁但係景帝咧就是、聽說佢係太子嘅時候咧就非常之暴躁， 啊 即係有一次咧，有一位王子咧，就吳王王子咧，就去咗即係劉備個仔啦，就去咗即係京城嘅時候，就同阿景帝捉六博，咁啊捉下就捉得好好地，咁捉下咧就因為咧就即係嗰個王子咧就要同佢爭，即係同景帝就爭贏，咁可能就即係大家就吵啦，結果咧佢咧就將成個嘅六博棋盤咧就攞起咧就掉，即係就打死咗。即係吳王個仔， 係啊， 咁咧依個咧就係後來所謂聽過咧出名嘅吳楚七國之亂嘅前嘅源頭，因為咧簡單講就係吳王梗係唔滿意啦，咁然後文帝因為自己個仔做錯事，因為其實佢哋兄弟嚟噶嘛，咁你咁樣做，咁所以咧就忍讓咗吳王就幾十年，咁就積累咗好多嘅怨氣同埋不順，咁結果咧就引起咁大亂事，咁但係起因咧原來就係因為啲咁嘅六博棋而嚟，所以咧。 賭博好緊要， 棋品 係啊，棋品， 棋品好人品好。 係啊， 不過咧，中國嘅社會裏邊咧，博弈啦、運動啦，或者係玩咧，好多時候咧，會變成咗一啲政治或者係軍事上嘅目的嘅，即係呢啲可能係偶爾性嘅一個爆發啦。但係好多時候，朝廷或者係一啲各歷朝歷代都好啦，佢哋都會傾向通過體育運動或者啲博弈活動咧，去培訓一啲佢哋當嗰啲嘅官員， 體育做運動，因為做士兵做運動，咁啊長身健體又好，訓練又好都係好啦。 係啊，所以嗱，賭博有禁啦。譬如喺到明朝啦，清朝嘅法律都係跟住㗎啦。明太祖係下令係唔准賭博嘅。咁甚至乎去清朝咧，喺康熙時候咧，呢啲賭博嘅嘢變咗係咩？係用光棍嚟嚟處理。光棍禮咧就係最嚴重嘅罪行，即係好似你殺老豆一樣咁嚴重。哇！佢全部都死刑處置，你可以想象，即係朝廷係用盡方法咧嚟到去使呢樣咁嘅，即係原本係遊戲啦，就唔好有賭博嘅成分喺中間，大家玩就玩啦。咁但係咧，即係遊戲要可以喺大雅之堂可以登到出嚟，又可以俾政府去認同，咁你一定要有一定好好嘅意義。譬如可能有啲喐身喐勢嘅，你就話同軍事嘅訓練有關啦，係咪啊？咁 強身健體 係啊，捉棋可能係訓練你腦筋啊，或者甚至乎同政治啊，或者同種種統治嘅好處有關嘅。咁但係即係最緊要，我諗喺歷史上面比較有趣啲，同軍事又拉上啲關係嘅。頭先我提過司馬光又即係好強調嘅話嚇，呢樣嘢對 百姓嘅強身健體好好啊，等佢做好軍人嘅就係充公，使踢波啦， 體育之王啊！ 啊！體育之王咁踢波啊！小毛你好有心得 嘅 喎。 小毛係足球員嚟喎，聽你個仔講。 唔係嘛？ 就因為佢踢專業穩定啊嘛。 不過踢波嚟講，你話譬如好似中國古代嘅蹴鞠啦咁樣，咁我哋都知道佢起源都幾血腥，即係睇翻阿劉向別錄講，係阿蚩尤個胃嚟噶嘛，又關蚩尤事，即係國底又係佢，蹴鞠又係佢咁樣。咁呢個蹴鞠嗰個鞠以前就係叫做毛丸啦，即係塞啲毛落去啦咁樣。咁一路去到漢代嘅時候好盛行啦咁樣。咁其實漢代嘅蹴鞠嗰個最好就梗係睇翻赤壁嗰套戲啦。咁但係去到宋代嘅時候，我哋見到走下坡啦，我哋可以睇下圖喎。喺呢一幅咧就係呢一個元代嘅一個胡廷輝畫嘅宋太祖蹴鞠圖。 哦，太祖 係啊，咁啊太祖唔單止長拳勁，踢波都叻， 最好打。 係啊，咁但係呢種蹴鞠嘅形式，我哋見到就係幾個人咁圍住咁樣觀賞一個純粹嘅控球啦。有啲似好似我哋而家睇嗰啲好多泰國嗰啲人好勁嗰啲叫花式足球。 但係已經有現代足球嘅樣咯。 有佢咁樣嘅樣子，其實但係嗰陣時個鞠主要就係你睇個鞠字就知啦，佢係個皮革個甲部，咁即係用皮革做嘅，咁又有一個跨住啲米。咁但係呢種製谷嘅方法其實就而家喺日本仲流傳緊嘅，係喺日本仲流傳緊。咁但係我哋而家睇到嘅所謂嘅蹴鞠咧，喺宋代以後咧就開始慢慢經歷一個衰落啦。咁啊，而家熒光幕呢幅圖係女子足球，咁啊呢個係明代好出名一幅圖，係杜瑾嘅仕女圖。 即係唔係北韓足球，北韓女子足球隊 男人扮女人啦。咁呢一個其實係好長嘅卷軸嚟噶。咁其中一個局部就係三個女子嘅足球。咁三個女子嘅足球都係一種白打嘅形式，以控球為主。 控波嘅方法， 純粹係控波。咁你可以見到足球其實喺漢唐嘅時候係好講對抗性，會有球門嘅。咁但係去到呢一個宋以後，其實就着重個演藝。咁甚至乎流入係女子之間啦咁樣。咁明代有本類書好出名嘅，家且定之號叫《三才圖會》。三才圖會佢講天地人，即係人世間好多古靈精怪嘅，係啦，百科全書類書啦。咁三才圖會入面都會有呢一個蹴鞠。咁個畫面都係三人嘅白打，咁但係宋代最著名嘅就係八個人嘅白打場。咁而家呢一個面相咧，就喺日本流傳得好好啦。咁呢一本係現代雜誌嚟喎。咁你見到有啲咩特色咧？首先佢叫足球做蹴鞠啦，咁即係其實佢係唐代嘅時候嘅名稱啦。咁然後嗰啲人係著唐裝，因為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十二世紀嘅時候流傳到而家，到而家仲係日本每年嘅七夕祭，即係七月七號嘅時候會有一個叫做蹴鞠嘅聖人，叫做藤原誠通。藤原誠通就係呢一個蹴鞠神啦，佢係十二世紀嘅時候一個人。咁佢而家仲有個神功嘅，就係呢個京都嘅白峰神功，就係安放住佢嘅。咁據說日本國家隊男子隊咧，每年出征之前咧，每次出征即係出去作客比賽，就拉大隊去拜佢。咁當然佢踢嘅蹴鞠同我哋而家理解嘅現代足球就完全兩回事啦。咁但係蹴鞠喺日本都有趣嘅，講多少少。譬如話佢哋踢波之前會有個叫解谷嘅儀式啦，喺棵柳樹上面解個波落嚟啦。通常會由最年長嗰人去做啦。呢啲其實都傳承住中國古時好重要喺足球場上面嘅幾種好重要嘅道德觀念，孝道啦、敬老啦，同埋其實我哋講中國好多嘅體育運動其實都係農業文明入面孕育出嚟。譬如谷其實同我哋而家理解嘅古代畜牧業，譬如佢係用啲牛皮啊、馬皮嚟去做個波啦。或者是唐代的時候發明了氣谷啦，就是用牛的膀胱做個波膽啦，可以吹氣令到踢高個波啦。咁就以至到後來日本塞啲米入去做個谷，其實都在是反映了一種畜牧啦同埋農業文明。 喂，小木，我要問多你一個，喂，我其實睇過你一啲嘅文章，你有話咧，即係韓國咧有啲波咧係用石做添。 哦，嗰、那個係石箭。 好重大鑊喎！ 係嗰個係另外一樣嘢嚟㗎。 嗰係咩嚟嘅咧？ 其實石箭就係一個韓國喺呢一個高麗時代開始好流行，而家已經禁咗啦。 我覺得嗰樣嘢好過癮， 好得意，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好農業文明嘅展現嚟。 因為有權 㗎 嘛，所以過癮啦。 因為其實石箭佢本來以前韓國喺三國時代有啲海軍啦，咁喺戰艦上面就係砸石咯，即係以前冇火炮啦，砸石嚟到遠距離攻擊對面嘅一啲戰艦咯。咁後來呢啲人咧，慢慢可能退休啊，或者流落咗去呢啲風俗去咗民間，變成咗啲村莊入面流行嘅一種習俗。往往會係咩時候呢？端午嘅時候啦，農曆新年嘅時候啦，佢哋愛嚟做一種占卜。 係點樣過玩嘅時候？ 譬如我同你係兩條村啦，咁樣，咁我哋兩條村派一啲壯丁出嚟，咁你嗰條村入面會插咗支令旗，係代表我哋嘅，我哋呢邊插咗支令旗代表你哋嘅，然後兩邊嘅壯丁不斷砸石頭。 互砸石頭， 互砸石頭， 砸到死為止， 死人 嘅，咁係死人啦，點 咁死人？ 成個韓國歷代嘅歷史啊、文學嘅作品記錄呢個石戰，甚至乎詩詞歌賦都見到好血腥，好多死人嘅事件。 哇！踢場波啫，唔使死啊！ 係啊，佢其實個石戰嘅最終嘅目的就係為咗。如果我能夠入去攞到你支令旗，就象徵住我呢條村下年會豐收。 嗯，定係其實攞埋人哋條村，因為你掉 喺呢一個 小人口嘅方式， 喺 呢個故事嘅時候，絕對係有呢一個咁嘅情況。 係啊， 咁所以其實牽涉到譬如氏族啊、兩班貴族之間嘅鬥爭啊，咁亦都牽涉到喺呢啲石戰入邊。 即係農業嘅社會嘅一個反應。 可以係農業社會 嗰啲文明咧，佢哋嗰啲足球其實都係打完之後。即係要祭神噶嘛， 係冇錯，係 啊，即係一樣嘅，其實都可能 因為中國好早其實都有所謂石球舞嘅，即係話咧，用咗石嘅球咧嚟做即係做舞蹈嘅，咁所以哇，原來即係一石球都有咁嘅玩法， 有咁嘅做法， 實在想唔到咧，原來有一種咁嘅運動咧，係兩邊用石頭互踢。咁睇睇你咁樣呢個講咧，原來中國有某啲嘅小嘅地方咧，都有呢一種， 福建有 一種習俗。 係啊，明清嘅時代福建有流傳，廣東嘅東部都有，咁但係後來都係俾地方政府禁啊。 咁小毛頭先你提到咧，講到蹴鞠啦，咁主要係宋代係白打啦。咁宋代以前係咪都係白打噶？ 除咗白打，仲有啲咩咧？有話即係又話有龍冠，又話剩，其實好多方法㗎。 其實如果你話純講白打，即係以控球嚟講咧，唐代已經出現㗎啦。 嗯， 因為唐代出現咗氣鞠， 嗯， 即係可以充氣嘅波，就係用一個牛嘅一個膀胱做內膽，吹咗啲氣入去咧，佢可以儲住啲氣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可以將個波踢到好高。 嗯，等等啊， 就開始有白打啦。即係就喺度不斷咁控球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唐係有球門噶，係啊，咁有個好出名嘅就係仲無言嘅氣球夫啦，佢都講到明話韓食節踢波係會有要入波嘅。咁呢一個宋代都有呢個單球門啦，咁樣其實唐代就好激烈嘅，真係好似今日現代足球咁樣要入波。 對戰啊！ 但 係 宋代就慘啦，動咗個單球門，咁足球就開始中國足球開始慢慢衰落。 其實宋代咧講足球嘅踢法咧就真係好唔同。佢當時叫做齊雲啦，係有齊雲社啊，咁喺杭州啲地方建立。咁佢哋點樣？佢似今日打排球咁樣嘅，喺個場中間咧就整起個球網，中間開個眼。咁啊點樣咧？咁啊兩隊波咧就喺度猜波，咁啊猜完就踢個眼度得分。咁啊所以咪好多機會表現咯，好多球譜啊點樣去踢得 咧？競爭都變咗好間接 啦。我哋今日一細嚟，我哋講咗咧就落武啦，講咗依個體育啦，講咗依個博弈啦，所以證明咧我哋中國嘅玩意咧真係多姿多彩。好，今日到依度。